第八集，扭曲的仇恨。乌瑟尔抬起头看了一眼，微笑着起身迎接图拉扬，两位圣骑士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图拉扬，很高兴见到你，也该是你找来这里的时候了。 唉，你说的对，在这里挺棒的，我太容易陷入永远也做不完的琐事中了，比如老鼠的问题。 老鼠？ 我待会儿告诉你。现在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吗？ 我想你还有些事情没办完吧。 图拉扬漫不经心地顺着乌瑟尔的眼光转过身来，他仿佛看到了往日的幻影，那些往事从曾经的时空中扭曲着挣脱出来，在现实中不协调地重组。图拉扬看到奥雷利亚风行者正站在自己面前，他的脸颊、头发和衣服全都湿了，翠绿色的眼睛盯着自己，那副浑身湿透的样子几乎和他两年前来到图拉扬身边的那个夜晚别无二致。奥雷利亚风行者眯起了眼睛，似乎也在回忆那个夜晚，那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记忆。图拉扬心中升起一股寒意，这和他的湿衣服毫无关系。奥雷利亚非常生硬地向乌瑟尔鞠了一躬，然后对图拉扬也鞠了一躬。 光明使者，将军。 幽霞，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一个消息，最糟糕的消息，仅此而已。 那请说吧，什么消息？ 我想我是不是来错了寻求援助的地方。我没想到将军、骑士和战士们都在教堂里照顾婴儿。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去哪里提供帮助。我想你不是专程来侮辱我们的吧？ 不久前，我遇到了卡德加和几位联盟领导，包括你们的国王。黑暗之门曾经矗立的地方似乎存在时空裂隙。卡德加认为很快，兽人也许是第二个完整的部落，就会从裂隙里再次穿越过来。他让我立即乘狮鹫赶来告诉你们。 当奥雷利亚复述他所得知的消息时，图拉扬和乌瑟尔全神贯注地默默聆听。自从艾泽拉斯的雄狮洛萨战死之后，图拉扬已经不止一次地希望曾经的导师能够出现在自己身边。他发现，每当自己面临艰难的决定，或是在战斗来临前，亦或是只是想要找人聊聊时，他的心里就会产生这种期待。他觉得洛萨遇到事情始终会迅速、冷静而果断地做出回应，而其他人则心甘情愿地追随他。虽然二战老兵们已经开始称呼自己为洛萨之子，但是图拉扬本人作为曾经洛萨的副官，对这个称呼感到很不舒服。尽管他会捍卫洛萨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他并不觉得自己配得上去做这位伟人的儿子。直到奥雷利亚说完并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时，图拉扬仍然沉浸于思考之中。 怎样？ 蛮锤部族对此怎么说呢？库德兰是怎么想的？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此事。 什么？你乘着他们的狮鹫专程飞过来通知我，但却没有去告诉蛮锤的首领发生了什么事？ 奥雷利亚又耸了耸肩，图拉扬把一句咒骂硬生生地咽了回去。第二次兽人战争期间，联盟的所有人，包括精灵、人类和矮人，都在一起并肩作战。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人类统治者们似乎已经离这些非人类盟友越来越远了。精灵们仍然参与了守望堡的防守，这是因为他们对所有的魔法都非常迷恋，也确实愿意为人类提供帮助。同须矮人在洛丹伦有一位大使穆拉丁同须，因此他们与泰瑞纳斯国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暴风城还有快乐的侏儒小个子梅卡托克与他的助手们，当他们在为陌生的人类提供无价的服务时，图拉扬还曾经嘲笑过这些侏儒， 回想起这些，他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如果不是蛮锤不足表现出来的忠诚、勇敢和娴熟的技巧，许多人类会想当然地认为施救骑士只不过是一群野蛮人。 你在犹豫什么？是要等到矮人们或是洛萨的鬼回来给你指示吗？ 蛮锤一直是我们坚定的盟友，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联盟的一部分。我会想办法尽快通知他们。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施救会带你去洛丹伦，我会自己赶过去。 奥雷利亚甚至不愿意与图拉扬一起骑着施救同行。图拉扬没有立即回答，他瞥了一眼仿佛在为他生气的乌瑟尔，两人目光相触。片刻之后，乌瑟尔点了点头，转过身回到年轻的母亲和他的孩子身边去了。 你会把白银之手的圣骑士们都带过去对吧？ 不。 什么？为什么不呢？ 大主教希望他们留在这里和洛丹伦照顾需要他们的人。 可你连问都没有问过他。 我是没有问，不过别担心，到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来的。他们现在可以在其他方面奉献光热，倒是你，奥雷利亚，咱们先来好好聊聊吧。 我们应该立刻。 五分钟不会耽误什么。 奥雷利亚皱起了眉头，图拉扬意识到他在颤抖，一滴雨水从他湿漉漉的头发上滑落下来，落在脸上，就像落下一滴眼泪，但是没有眼泪那么柔软。就在这一刻，图拉扬很想将他拥入怀中，冷淡尖酸的恶意让他的话语如同毒液一般，他那可爱的脸庞因为仇恨而变得丑陋。图拉扬知道其中的原因，也知道为什么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他心如刀割。 我给你写信了，但你从来没有回过信。 我一直在旅行巡逻，我们最近的任务是巡视奥特兰克山脉，有传闻说兽人藏在山顶上，我们发现了十几个。 图拉扬不必问就知道奥雷利亚和他的手下对那些兽人做了什么，他曾经亲眼看到奥雷利亚蹲在一具尸体旁边，脸上露出野蛮的笑容，那副享受杀戮的样子让他无比震惊。 奥雷利亚，我一直在给你写信，但从来没得到你的回复。我知道你什么都不欠我，但如果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你不能再和我一起工作，你要让我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我是你的指挥官，我联盟不能到了战场上才发现你不愿意服从命令。对此如果你有不同的。 我没有问题，联盟希望消灭每个兽人，我也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这就是现在我们对你的意义，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是能更快杀死更多兽人。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卡德加能找到我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伴正在奥特兰克猎杀兽人，我同意在守望堡与他见面是因为他的信使告诉我卡德加找我的事情和兽人有关，我同意替他来召唤你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越早到达洛丹伦，我就能越快找出那些绿皮肤的渣子，净化这块被污染的土地。我要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的死掉，即使这样花掉我100年的时间。 你是在讲种族灭绝？ 哼，如果被杀掉的是人类才是种族灭绝，而现在我只不过是在消灭害虫。 图拉扬惊讶地发现，这就是奥雷利亚的真实想法，他确实没有将兽人看作有知觉的生物，只把他们看作可憎的东西，当作怪物，甚至是老鼠。图拉扬很清楚自己也杀了不少兽人，他这么做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愤怒，那些家伙的暴行让他忍无可忍。但是奥雷利亚想要的不是正义，他想要的不是兽人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而仅仅是杀掉他们。如果能做到的话，他会消灭整个兽人种族。图拉扬朝他迈了一步，伸出手希望能握住他。 我理解你失去的太多了。 一个人类跟我说失去，你了解什么？你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更长久的寿命并不代表着更深刻的感知，奥雷利亚，请相信我。 所以 你比我强，是因为你只能活这么久，还是因为你的宝贵的圣光？ 我希望你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你懂的。但你关心的不是正义，你只知道复仇。我清楚兽人对你做了什么，对你的家人做了什么。圣光不是我的，它属于每个人，它有治愈力，它…… 你竟敢对我说教！你的圣光并没有阻止兽人侵入我们的世界，不是吗？圣光不能恢复我被蹂躏的家园，也不能归还我的。 这是我的命令。目前这段时间，你要同我以及我的一半部队留在暴风城。现在，派人去通知你的部下，让他们来这里会合。这座城市刚刚才站稳脚跟，我需要保护它。 所以，我们要像懦夫一样，在这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会请求增援部队，他们来了，我们就出发。但在那之前，我们要留在这里。 这是你自己的城市，所以你会保护它。我现在明白了。长官，能允许我离开这里，去召集我的部下吗？ 奥雷利亚的话意在刺伤图拉扬，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图拉扬更关心的是，奥雷利亚到底遭遇了什么，让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奥雷利亚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图拉扬难过地回忆起他们初次相遇时的情景。奥雷利亚的优雅和美丽征服了他，炉火纯青的记忆震撼了他，他对奥雷利亚充满了敬畏，甚至连跟他说话都结结巴巴的。他是如此的幽默迷人，还有些骄傲。后来图拉扬对他的敬畏之心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图拉扬对他的敬畏永远都不会失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奥雷利亚变得越来越尊重他，渐渐地萌生了爱慕，希望得到他的陪伴，希望与他在战场上并肩战斗。图拉扬甚至一度确信，奥雷利亚渴望的是一种更亲密的方式。但是现在，这些感情在奥雷利亚那里几乎消失殆尽，图拉扬为此感到悲伤和担忧，却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奥雷利亚对兽人的仇恨是否影响了他的判断。图拉扬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以圣光的名义，希望他不要死于这种不计后果的鲁莽。他意识到自己正目光呆滞地点着头，喉咙中仿佛梗塞着什么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奥雷利亚侧过头，做出高傲的姿态，大步流星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图拉扬目送他离开，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否正确。如果是洛萨，他会怎么做呢？是等着增援部队到达，还是直奔战场冲锋陷阵？自己现在所做的决定是明智之举，还是在浪费时间？现在派遣铁血副官达纳斯·托尔贝恩带着他一半的部队前往守望堡，到底够不够呢？图拉扬摇了摇脑袋，让自己停止胡思乱想。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但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他需要派出几个信使，一个到蛮锤那里，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情况，一个去洛丹伦，还有一个……他的嘴边泛起无奈的微笑。这个信使要去梅卡托克那里告诉他，很不幸，那些本打算派给他帮助矿道地铁系统抓老鼠的家伙们来不了了。